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76集，初涉丰都。四月初的丰都尚未踏入火炉的季节，绵绵细雨洗礼着片片初开的新绿，连空气中都氤氲着青草的芬芳。只是这连日的阴雨也为这座素有幽都之称的古城弄上了几分清冷与阴森，远眺之下暗影浮动，让人不由心生敬畏。 师父，请问丰都县城去吗？ 刚出火车站的江瑶冒着雨一路小跑，俯身敲了敲路边的一辆出租车车窗。 不去不去，今天收工了。 出租车司机不耐烦地摆摆手，随即油门一踩扬长而去。 这地方啥情况啊？才晚上十点不到就没出租了，不至于吧？ 陆星月哀叹着，抬头望了眼阴沉的夜色与行人寥寥的大街，又转头看向正在街旁左右张望的江瑶，忍不住埋怨道： 你呀，要不是非去趟宝眼阁，咱们也不会拖到清明节前一晚才到这儿。明天的鬼市情况不明，也不知道所谓的特别挑战到底是什么，多做一些准备总没错，有备无患。 江瑶背着行李一边张望一边说道。 话说回来，这丰都火车站就这么偏僻吗？怎么都没什么车啊？ 哼，这地方啊，一入夜之后人都很少出门，尤其是这种时间。 充满着嘲讽气息的话语从江瑶边上飘了过来，江瑶无奈地转头瞥了一眼，果然看到饕餮嚼着肉包大摇大摆地夺了过来。惹眼的花衬衫，修长的黑色皮裤，再加上脖子上的大金链子，乍一看还以为是哪来的黑帮大佬。江瑶事先明明反复关照他低调点，装扮得像游客点，但看到如今饕餮出现在自己面前的这副样子，江瑶简直无语凝噎。也不知道饕餮对游客装的含义有误解，还是故意耍着他玩。 我说你就不能穿得正常点吗？ 江瑶抚额。 哟，瞧你这话说的，我看你们人类电视剧里的大佬不都穿着这身吃喝玩乐的吗？ 饕餮眉毛一扬，似笑非笑地看了眼身后的某一角，开口揶揄道： 那可是电视剧啊。 江瑶默默腹诽着，但饿着肚子的他实在也没力气纠结。而饕餮似乎也看出了江瑶那副腹中空空的模样，于是顺手又扔了一包什么东西给江瑶，后者接住一看，发现原来是个茶叶蛋。 饭店都关门了，那这东西凑合下肚子呗。 江瑶看着手中小的可怜的茶叶蛋，又看了看饕餮嘴边快吃完了的大肉包，已经不想说话了。 我在县城订的旅馆里应该有吃的，但现在的问题是火车站距离县城有好几公里路，要怎么去呢？ 陆星月嘀咕着往屋檐下的石凳一坐，随后又像是想起了什么，小心地掏出怀中的黑色卡片，开口吐槽道： 说起来，这邀请函上标注的集合入口竟然是鬼门关，这都什么鬼？难不成是哑谜？哎，连你也不知道吗？ 江瑶一愣，惊讶地转过头： 我看你这一路都没提这事儿，还以为你早知道了。拜托，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丰都好不好？ 陆星月看着江瑶一副无力吐槽的样子， 以前义父他一直禁止我参与鬼市交易，所以详细的情况我也了解不多，只听说鬼市的入口每年都不一样，而今年的情况更是特殊，没人知道内情。我本来是打算提前来丰都当地打听消息，不过现在看来别说打听了，连人影都见不到几个。哎，那饕餮，你知道今年鬼市的入口会在哪儿吗？ 江瑶想了想，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边上的红发男子。 我怎么知道？ 像我这样的身份，鬼市那边根本不欢迎我。饕餮耸耸肩，直接给两人泼了盆冷水。 哎，算了，不管怎么说，处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咱们还是先去丰都县城过夜吧。 江瑶叹了口气，再次拎起背包，准备去街上打车。此时他忽然眼尖的看到又一辆出租车从远处开了过来，似乎是正好在火车站这边下客。 师傅，请等一下，我们要去丰都县城走吗？ 江瑶见状连忙跑上前，一把拉开车门，生怕出租车开走似的。 县城？这种时候不去不去。 出租车内一名胡子拉碴的中年汉子叼着香烟，上下瞥了眼江瑶，又看了看江瑶身后那名穿得花里胡哨的红发男子，满脸写着不情愿。 我们可以给您双倍车钱。 陆星月立马反应了过来，赶紧凑上前说道， 师傅啊，您看咱们千里迢迢来到这丰都，人生地不熟的，您就当帮个忙好不好？ 双倍钱也不去。哎，把手拿开。 司机不耐烦地说着，示意他们赶紧滚蛋。而江瑶此时也准备死皮赖脸了，硬是抓着门把不放。 师傅，我们真的已经等了很久了，再这样下去就要露宿街头了。 江瑶陪着笑脸说道， 您就行行好，帮我们一次吧。就是啊，我们听说丰都人民特别善良，特别热情，所以才慕名而来的。如果您还是为难的话，我们可以给您三倍车费，拜托了。 陆星月眨巴着被法术伪装过的深棕色瞳孔，可怜巴巴地望着那名中年男子，后者不知是被陆星月小狗般的眼神盯得不好意思了，还是三倍车费的筹码太过诱人，犹豫了老半天，那名汉子才终于松了口。 小伙子，不是我要为难你们，在咱们丰都有个规矩，清明夜不出门，就怕撞上什么不好的东西，你们看这四周哪有出租车还接活的呀？ 中年汉子皱着眉头，低头抽了口烟说道， 尤其是火车站到县城的路荒凉得很，谁也不敢在清明夜去那儿，谁知道路上会不会有不干净的玩意儿坐上咱的车。 中年汉子顿了顿，抬眼瞅了瞅江瑶三人，忽然又话锋一转， 不过嘛，要是你们能凑足四个人把我这车坐满，旺一下阳气的话，那倒还可以考虑考虑。 还要加一个？可这种时候上哪儿去找这么一个人？ 江瑶一听，脸上顿时一片愁云惨雾。而正当他心中盘算着要如何说服司机之时，却忽然听到一阵咔嗒咔嗒的脚步声由远及近，从众人后方悠悠传来。 算上我的话，不正好四个吗？ 清冷的声音中带着一如既往的孤傲。而陆星月在转头见到来者的那一瞬，那副表情简直可以用实话来形容了，就连旁边意志饱受磨练的江瑶也被惊吓得支支吾吾说不出话来。 你是三？ 飘逸的黑色长发被竖成一簇垂在脑后，金色的耳环映衬着碧色的双眸，更显出几分妖艳之色，而其额前的刘海则在发胶的作用下别别扭扭地遮着半张脸，颇有杀马特的风范。而更为要命的是，此人还穿着一袭紧身的白色长领西服，活脱脱一个午夜牛郎的扮相。要不是那张冷漠的脸庞看起来如此眼熟，江瑶简直要怀疑自己是不是撞上了何方妖孽。 哟，之前不是说不和我们一路的吗？ 饕餮笑呵呵地说着，上前拍了拍来者的肩膀，好像完全没有任何惊讶似的。 怎么，还是放心不下你家小朋友吗，三足乌？ 哼，你还有脸说风凉话？ 三足乌眼睛一瞪，不满地瞥了眼饕餮。 你们要是那么有本事，怎么会现在还处在这儿？ 三足乌说着，又转头看了看边上目瞪口呆的江瑶，和脸都快憋抽筋的陆星月，眉间微微一皱。 你们怎么了？ 不，你这身打扮挺特别的。 愣了好久的江瑶瞅着三足屋这副奇葩扮相，竟然一时找不出合适的形容词，只能选择敷衍。 哦，你说这人？ 三足屋低头看了眼自己的西装，说道： 不是说你们人类外出游玩时都是此等打扮的吗？ 江瑶无语，如此似曾听闻的说辞简直和某人的如出一辙，而看到饕餮那副幸灾乐祸的模样，江瑶也大致猜出是谁坑了这位不解人间风俗的天界神鸟。但为了避免节外生枝惹出事端，江瑶还是决定不去戳破。 喂喂，你们几个还走不走啊？ 见到江瑶等人就这么聊开了，在车里等候的中年汉子又开始不耐烦了。 凑满四个了，要走现在就走，再磨蹭我可不等了。 走走走，我们现在就上车。 江瑶见状连忙招呼着众人上车，而陆星月也总算像是找到了一个由头，忙不迭地一股脑钻进副驾驶，开始埋头狂笑。 嘿，你这小伙子就决定帮你们一回而已，竟然乐成这样。 中年汉子看着陆星月的样子不禁有些哭笑不得，而对于边上的三足屋，中年汉子则只是一脸嫌弃地扫了两眼，也没说什么，大概干出租这一行的早就对各种奇葩见怪不怪了。 行吧行吧，那就走了啊。 中年汉子最后吸了口烟，伸手把烟屁股往车外一弹，然而才刚刚发动车，他却忽然又像是想起了什么，猛地刹住了车。 哎，不对呀，我住火车站附近，这趟载你们去县城后还得再回这边来，但那时候可不会有人搭车，这可不就跑空车了吗？ 中年汉子装模作样地说着，有意无意地别过头看了江瑶等人一眼。 这样风险太大了，还费油，你们看。 看到中年汉子那副明摆着敲竹杠的模样，江瑶简直快无语了，此时还是陆星月及时接了领子。只见他伸出手，果断冲着汉子亮出了五根手指，简单吐了两个字： 五倍。